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摆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7.6，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叫黄露涵，我今年6岁了，我来自北京王府外国语学校1年8班。母亲节快到了，我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祝妈妈每天都有好心情，永远健康快乐。我要送给妈妈一首诗歌，诗歌的名字叫《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如果妈妈是天空，我就是白云；如果妈妈是太阳，我就是小草；如果妈妈是森林，我就是小鸟；如果妈妈是土地，我就是花朵。如果妈妈是海洋，我就是小舟，海洋荡着小舟飘啊飘。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呢都很喜欢打这个怀旧牌哈，邀请的嘉宾呢也都是这个80后90后或者说是这个青春时期的这样的一些偶像。这是因为大部分80后呢已经年过30，开始奔4了哈，那第一批90后呢也快要步入而立之年了。那么集体回忆呢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就变得越来越常见和越来越普通。那有这么一个歌手，他的巅峰时期啊不过就短短的2-3年，是就是2-3年，但是呢他已经超过了10年没有推出过新的专辑和作品，而且呢没有在这个怎么说的公众视野里冒泡了哈。 但是他呢依然是很多很多80后90后心中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么提起他的名字和歌曲呢，都能勾起无数美好的回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曾经被评为平民偶像的徐怀钰。哎，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昔日的平民偶像徐怀钰。那么还记得这位明星吗？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徐怀钰的经历啊，说实在的，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传奇色彩在其中，可以说用几经波折来形容。那他呢，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在家里呢排行老大，下面呢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那么这四个孩子呢，全靠母亲一个人在电子工厂打零工来抚养。那么由于家庭环境不太富裕，所以说呢，徐怀钰从小就很懂事，在家里呢一直扮演大姐的这样的角色。那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呢，他从高一开始就是半工半读，那课余时间呢在西餐厅里在打工。虽然说适当的帮助家里缓解了经济困境，但是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呢，却让他呢给弟弟妹妹做了一个不太好的示范。就是因为这个心思啊都在打工挣钱方面，所以说呢就导致了成绩下降的很快。他呢直到补考了七次才高中毕业。不过呢这份心呢我们也应该去理解哈，毕竟也是为了家庭。一起来分享徐怀钰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向前冲》。元气满满的一首《向前冲》哈，徐怀钰的歌曲，真的想不到这是来自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其实也不觉得过时哈。 黄仔说，对于徐怀钰，其实呢不太想用过气明星来称呼他，因为他的歌呢并没有过时，只不过呢时间过得久了一些。在他当红的时候，我经常听他那些有些俏皮的歌，比如叮咚、怪兽，还有那首代表作《我是女生》。南福尔摩斯也说了，踏浪踏浪踏浪。徐怀钰呢能够进入歌坛，其实呢纯属偶然哈。那么这段经历呢还挺有意思的，很多小姑娘呢都喜欢唱歌，对吧？徐怀钰呢也不例外。那天呢他在家里做家务，一边做呢一边唱歌，那么在阳台晾衣服的时候呢，正好哼唱的是林忆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那么恰好呢就被路过的邻居听到了。那这个邻居呢也刚好不是一般人，就是音乐制作人翁孝良。他觉得哇，这个小姑娘声音挺好的，于是乎呢就把她引荐到了滚石唱片。于是这个灰姑娘一样，这小女孩就传奇般的进入了歌坛。所以说呢，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哈，这个跟邻里关系搞好，万一没准你的上下左右的哪一家可能就住着一位大咖哈。好吧，继续来分享徐怀钰的歌曲《爱像一场重感冒》。 封信给你，好像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轻松美好，写了封信给你，好像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 易先生说，记得小学的时候，每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演出，总会有一群女同学跳《我是女生》啊。红玉也说，如果复出的话，感觉会像张韶涵一样再红起来耶。加菲也说，算是久别的歌手了哈，听到他的名字和歌曲，怀念起学生时代的自己，当时可是买了好几盘他的磁带呢。那么经过一番这样的包装和训练之后呢，1998年的时候，滚石唱片先为徐怀钰发行了一张单曲叫《飞起来》。公司希望呢，通过这张专辑的试水，单曲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徐怀钰没啥名气，因为名字呢谐音很有意思，还是开玩笑，就觉得像徐怀钰呢，所以说还是经常被人取笑。不过呢，这个俗话说得好哈，这个怀才呢就像怀孕。时间久了一定会被别人看出来的。那么有一次呢，他录节目的时候呢，主持人也就跟他说，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啊一定会红起来的。 飞起来来自徐怀钰。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说的是昔日的平民偶像徐怀钰。我是英超，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当时呢，徐怀钰被主持人安慰说啊，慢慢来，你会红的。但是事实证明呢，这个主持人说话一点也不准，因为徐怀钰呢不是慢慢红，而是一夜爆红。单曲《飞起来》发行第一周呢，就登上了唱片销量榜的第一名。那么歌曲瞬间呢，就占据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啊，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支曲子。于是乎呢，滚石唱片决定趁热打铁，在98年3月为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包括那些很多有名的歌曲，《我是女生》、《妙妙妙》、《爱像一场重感冒》等等。那么最初呢，公司给他定下的目标就是8万销量。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结果呢让人完全没有想到，专辑发行了三个月，销量突破了50万，尤其是主打歌曲《我是女生》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女生。 生。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 北京户口的北漂的留言呢，我觉得很符合这首歌里面唱到的一个感觉啊。他说小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总有一个男生呢，阿雅和徐怀钰傻傻分不清楚。他说我和小姐妹们下了一起讨论我是女生那首歌的时候，那个男票呢就凑过来说是那个台湾的唱红豆大红豆芋头的那个歌手吗？我们集体觉得切，好有画面感哈。甲乙丙丁不是我，他也说时间呢会让很多事情都随风而去，却留下了一些旋律，以便在往后的日子里来进行回味。踏浪而来，当年精灵古怪的徐怀钰呢，纷飞而去的这些年去了哪儿呢？2015年凭借一首《我还是那个我》复出，就像他的歌里唱的一样，明明是悲伤的歌词，却唱得很洒脱。我相信没有永远，但是记忆永存。可能也说有一天梦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整天蹦蹦跳跳，特别开心。那是一段难得无忧无虑的时光。当时呢，整天在追徐怀钰的歌曲，从《我是女生》啊、《纷飞》啊、《踏浪》到《水晶》，一下课几个女生就一起唱歌跳舞。现在呢，只要那些旋律一响起，我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十岁左右的小迷妹了。喜上眉梢也说哈，真的很喜欢徐怀钰。整个年少时呢都是听他的歌，最爱他的你还记得吗？这首歌相对可能小众一些吧。立方的平方是今天的最后这一个英文啊。他说90后表示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电视剧《虞美人》里的鲤鱼精小莲。我回去找找哈，看他扮相如何。空白哥也说估计8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歌曲，就算对于他这个名字不熟悉，应该也都会哼《我是女生》《叮咚》这些歌吧。当年应该算是街歌了，到处都有放。

南福尔摩斯说水晶真的是婚礼金曲啊，看来你听了不少遍是吧。光儿也说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一首歌曲我都会唱，不要奇怪我是谁，他说他的纷飞啊，哎呦我的天，纷飞是我高中时期学会的第一首歌曲，记得当时呢班里的唯一委员特别漂亮，班上呢班会上是他教我们唱的纷飞。灿灿说就一句话，当年滚石唱片的星探都是慧眼的伯乐呀。那么同一年发两张专辑，而且呢销量都突破百万，并且呢举办了多场演唱会，这是任何一个新人都不可企及的一个高度。徐怀钰呢填补了当时滚石唱片少女偶像的这一个空白，所以说呢出道一年就被封为平民偶像。那么随后呢他依然活跃在大众的视线当中，相继发行了天使和 Love 两张专辑，销量呢也很亮眼。同时呢他还转战影视界拍了很多作品。那么那时候的徐怀钰呢完全成为了滚石唱片的摇钱树，据说呢爆红期间他一个人就养活了大半个公司。毕竟那个时候呢他的人气和风头一时无两啊，据说就连周星驰当年拍摄的喜剧之王的时候，柳飘飘这个角色的首选都是徐怀钰。可是呢当时他的这个档期太满，后来才换成的张柏芝。好吧，一起来分享刚才很多很多朋友都提到的一首歌曲《踏浪》，来自专辑《Love》当中的歌曲。 浪来自徐怀钰，很经典很动感的一首歌曲哈。就在徐怀钰一路高歌猛进，准备大步跨入新世纪的时候，他的好运呢却停止了。在2000年，滚石唱片因为在海外投资失利，赔了一大笔钱。那么加上当时呢盗版猖獗，公司的运营呢可以说是坠入谷底。那么这个呢也殃及到了处在巅峰时期的徐怀钰。那么那个时期的滚石呢，甚至没有能力经营他的演艺事业，甚至专辑呢都是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替他发行的。不过呢，那张名为《完美小姐》的专辑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专辑封面上的徐怀钰呢，剪了短发；专辑的监制呢，变成了文艺气息浓厚的陈珊妮。那么这些信号呢，都是在告诉各位，他在转型，在传递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呢，歌迷们不买账。那么再加上当时呢，周杰伦、孙燕姿等等新晋歌手的强烈冲击，所以说在市场上反响平平。那么其实现在回过来再重新听这张转型之作哈，徐怀钰的表现呢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不管是这个歌迷熟悉的曲风 Chocolate Boy 巧克力男孩，我挺你，还是有点这样的新鲜文艺范儿的完美小姐啊、迷啊等等，可以说制作上来讲都是上乘之作。那么只可惜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嘛，所以说这张专辑可能就是生不逢时吧。一起来分享徐怀钰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完美小姐》。 因为作品的反响平平，形象和人气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样很多重的打击呢，让徐怀钰觉得非常不适应，导致他呢慢慢在歌坛沉寂下来。所以说也就导致了后来大家在听到他的歌声已经是2007年，那么当时呢他就发行了复出专辑 Bad Girl 坏女孩。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转型，打造了性感坏女人的形象。可是呢在当年，歌迷对于这样的徐怀钰觉得很陌生，甚至呢有一些接受不了。所以说呢这张专辑又被淹没在了滚滚浪潮之中，复出成绩不如预期，于是呢徐怀钰再次选择了沉寂。叮咚来自徐怀钰。 热了个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热了个铃叮咚， Be my hero, be my knight。 热了个铃叮咚，请你听听我的表白。热了个铃叮咚，我想和你谈恋爱。 CC 说，听完了他的故事，真的可以说是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了哈。暗淡无光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课间操里的背景音乐就是徐怀钰的向前冲，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小红尘说，我两岁的侄儿经常哼的一首歌曲，奶奶每一次都问他是什么歌，他自己也不知道，但就是经常哼。过年回去哼了几次，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踏浪啊。然后广仔也说，感觉台湾地区好像很喜欢制造各种各样的女歌手，其中可爱型的推出了不少，徐怀钰就是一个，还有王心凌啊。不过呢，岁月不饶人，可爱路线好像也不能搞太久吧。刚才呢，我们说到徐怀钰的第二次沉寂，那么第二次沉寂的时间就更久了，一直到了2015年，他才慢慢回到人们的视线。他呢开始在各类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的舞台出现，那么相信喜欢他的朋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激动的。那毕竟呢，在很多歌迷心中，徐怀钰有太多的金曲真的是值得被打捞啊。那么就在上个月呢，徐怀钰还作为出道20年的特别任务登上了某杂志封面，这是呢继他98年99年之后第三次登上这一家杂志的封面。虽然说已经40岁了，但是呢画面中的他依然少女感十足，也希望他的人气和作品呢还能够有机会回到20年前的那种状态，继续给歌迷们带来新的感动吧。 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徐怀钰和沙宝亮在综艺节目《金曲捞》中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友情卡片》。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晚上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送上的是银河护卫队啊，这部影片就不用多说了哈，喜欢的朋友今晚可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我变得好寂寞，多久都不联络，朋友们问我问了一千遍，快一万遍，仿佛你从地球上不见。你现在好不好？你说和他散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想确定你更好，就好像你说的，爱没有特效药，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好怀念那夏天，我们为了雨下的破旧过大街，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有多么不体面，那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多可爱的昨天，则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你为了大家做了很久的鬼脸，都印在那一天，也要等一等，等一等。